我感觉还挺好呢，不像原先球了。 它没有什么副作用，要是吃的话也行啊。 啊， 另外呢，这个锻炼那是肯定要的啊。你天天不锻炼，总坐在那儿，这个便秘的问题解决起来就比较困难了。蔬菜、水果这个都要吃，要多样化，不要老盯着一种啊，老盯着一种也不行。如果说便秘的比较厉害的话，可以通过那个中药来调理调理啊。我给你开一个不算太大的方子啊，火麻仁10克，玉里仁10克，大黄6克，枳实6克，厚朴10克，甘草6克。这个呢，煎汤以后一天两次，啊，一天两次，一次呢就是茶杯里半杯，半杯，小孩嘛，啊，小孩半杯就行了啊。就是他多高啊？现在你家孩子？ 啊，身高1米63字儿吧， 1米63是吧？1米63，那就是说，咱那个玻璃杯里啊，半杯半杯汤药啊，啊， 半杯一次，半杯一天两次。 如果是上学的话，那就早一次晚一次；如果不上学的话，便秘的厉害的话，中午也可以加一次啊。正常情况下，早一次晚一次啊。 好的，好的， 好了，那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啊。 哎，谢谢，谢谢你啊，谢 谢， 谢谢徐主任，好嘞， 好，再见， 拜拜， 提醒一下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啊，徐大夫。 哎，你好。请说啊。 我有点紧张哈。 啊，不紧张，不紧张啊。 我是那个患者。 啊。 一起多病的一个患者。 啊。 我今年78岁。 啊，78了，嗯。 嗯，叫王秋梅。 嗯。 我吧就开始就是头晕。 嗯。 迷糊的要命，就走道就叫什么，像喝酒喝多了哈。 嗯。 迷了迷糊，不敢快走。 嗯。 完了的后期呢就还这样，我明白那阵我就往哪看，看了好多地方也没看出个毛病。 哦，看不出毛病来。 哎，我先头是怎么呢，怎么得的呢？就是2014年吧。2014年呢，我们家老头去世。一股结火就得的病。后来找好多中医看都说火大。 火大。 火大完了，做西西吧，做磁共振啥也做不出来。2015年的一年做磁共振做了5、6次，也没做出毛病。2016年呢，完后来跟医大间接的是，说有那个叫帕金森，说脑子有个黑点，有帕金森。 帕金森有了。 就开始吃药。吃到现在吧，也没还是这个嘴疙瘩。我是到处求医，只要是有说对我这病有点好处，我就到处去看病去。我现在主要病是啥呢？还有糖尿病。糖尿病完了，还有那什么，走道不稳当。就左脚没有劲，浑身脚就走乏力吧，就走道不稳当似的。就特别是 走不稳。 特别是回身转回身的时候，这一转更不敢转，要不转的还行，心脏也不太好，但是没有太大的障碍，主要就是晕的障碍，说话就有气无力那个意思，跟前就总得有个人，没人就不敢，完了再一个就是害怕，我还吃那，就害怕，医大也拿那个镇静药，也吃的。我现在跟徐大夫联系的意思就是，我这个病，你看徐大夫，你看我怎么吃它哈。但是我的血压不高。 睡觉好吗？ 睡觉还行。 睡觉还行是吧？ 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脑子晕，就老像脑袋老像有个紧箍咒似的。在这甚至还有个耳鸣。耳朵左耳朵的时候老是发闷，